爱情的路上，一个人在走，何时能遇见，为你停下脚步。一个人孤独，一个人很苦，谁能够带我踏上爱的旅途。爱情啊很美，美得会令人陶醉。爱情啊很累，会让人撕心裂肺。我不会为了谁，为了谁而违心献媚。如果爱你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勇敢地打开心扉。我不想为了谁，为了谁而感到崩溃。如果爱情真的可贵，我一定会为爱不知疲惫。会为爱不知疲惫。